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咧，系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其实咧，我系满脑子问题嘅，但系而家咧，好似先系啱啱开咗头啊，弊家伙啦，真系、不过真系，所以我唔好杂乱歌病咁多啦，即系净系俾阿 Elvin 继续讲头先讲嗰个黄金比例嘅问题。 嗱，好啊，黄金比例咧，其实即系我都为咗今日个节目咧，我都去抄翻一啲资料。其实咧，真系。喺係一個係幾神秘嘅一個， 係啊係啊， 呢樣嘢咧係 apply 喺好多好多嘢上面， 係啊， 即係唔單止係， 即係喺自然界啊， 係啊，喺自然 喺自然界 喺自然界，唔單止係喺建築啦，啊，唔單人嘅眼耳口鼻嘅比例啦， 係 嗱，有一樣嘢唔知你哋有冇留意， 係 好呈現到好 perfect 嘅黃金比例嘅，就係一個貝殼。 贝壳 擴開咗個貝殼呢，你會見到佢一路係咁 spiral 咁樣轉呢， 特別係嗰個叫做鹦鹉螺啊， 冇 即係就叫 Nautilus 啦， 係啦， 係 Nautilus， 即係你睇到嗰啲嘅時候呢，你會覺得嘩造物者嘅真 係，係啊，好神奇啊，真係 點解佢會即係生成咁嘅呢，會生到比例係咁 perfect 嘅呢， 不如喺度呢，唔好意思，我都係要暫少歌病啦，就係都同呢個聽眾觀眾解下咩叫做黃金比例啊。其實黃金比例即係話呢，就最主基本上睇一個長方形，長方形就有一條邊啦，即係 A 同 B 咁樣啦，咁佢個比例就係 A 比 B 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呢，如果你喺呢一個將 AB 將佢係唔係將喺 A 嗰度，比 A 係長啲 ，B 係短啲嘅咁樣啦，係咪，如果我哋喺呢一個A 長邊嗰度呢，將佢分兩節，一長一短，而咁啱個比例即係又係A 同 B 嘅話呢，咁其實呢佢另外又會生出一個細嘅長方形㗎嘛，係咪，咁呢個細嘅長方形呢，即係就會同之前嗰個長方形呢，就係即係一模一樣嘅，又係嗰個比例嘅，咁其實你永遠甚至可以繼續咁分落去添嘅，即係無限咁分落去嘅，咁呢個 AB 嘅比例嘅長方形呢，就係叫做即係黃金比例啦。 咁黃金比例其實有幾個講法，名嘅。咁英文就 golden ratio 啦， 係啦，亦都有人叫 golden section 啦， 係 亦都有叫 golden proportion 啦， 係。 咁中文咧就黃金比例同埋黃金分割， 係黃金分割，冇錯。 分割。咁而你睇翻嗰個黃金比例咧，其實有條 formula 嘅， 係 嗰個 formula 就好簡單嘅啫，就係零加一，跟住再加一，咁咧就。跟住咧就一加一，即係將兩個一啦，加翻一變咗二啦，二再加翻前面嗰個一，三，三加前面嗰個二變五，五加前面嗰個三就等於八。 係咁呢個數學上咧就好出名啦，就叫做 Fibonacci 啊，我唔知係咪啊呢個意大利文啦，係嘛？你咪咁讀啊 ，Jeffy 嗰陣時 都係咁讀 嘅，就 Fibonacci series 啊嘛，嘅個序列啊嘛，數序啊嘛。其實我以前咧，即係我同阿女講嘅時期咧，即係教佢黃金比例咧，我成日笑佢啦。哦，呢個咧叫Fibonacci 咁樣 ，Fibonacci series， 咁佢就成日咧好掹整嘅啫。我特登讀錯嘅，我話呢個 Fibonacci 啊嘛，其實嗰個叫 Fibonacci 就係嗰個數學家個名嚟嘅， 冇錯， 係啦，好出名嘅呢個數列呢個。 咁而呢條 formula 呢，其實有個即係個 result 呢，其實係 1.618。 就係嗰個比例囉，即係 A 同 B 嘅比例， 冇錯啦， A 同 B 嘅比例囉。 可唔可以講下？ 係有條 formula， 我諗你要上返網睇返，其實我唔係好識。 其實咪就係由 Fibonacci 嗰度出嚟㗎 喇。 Fibonacci 佢係有某一個好簡單嘅 algorithm， 即係一個咁樣嘅程式或者一個程序個 procedure 得出嚟㗎嘛。頭先阿聰已經Elvin 已經解咗嗰個 Fibonacci series， 當然大家可以隨時上網啦，你去維基打 Fibonacci 啦，即係 Fibonacci 係嘛 ？Fibonacci 咧，咁你就上維基，你睇到佢點解。但其實嗰個黃金比例呢就係、是、符合呢個 Fibonacci series 嘅，咁佢就 1.6 幾嘅，我剛才講就 A 同 B 嗰個比例啦， 係啦，冇錯啦， 1.6 幾其實係點樣分呢，咁其實呢我哋所謂個黃金比例呢就係、是、一就係長嗰橛， 係啦， 短嗰橛呢就係 0.6幾 六幾啦， 0.6幾， 其實呢所有嘢呢如果係1:6咁樣嘅比例呢，其實都係已經符合咗喺我哋設計上面嗰個 golden proportion， 即係十份就比六點幾份啦， 冇錯， 十份比六點幾份啦， 譬如話4:3， 係啦， 咁都接近呢個數嘅， 哦，即係8:6啫，其實係嘛，咁你個六點幾，所以嗰度咪又唔止八啦， 冇錯啦，冇錯， 所以就設置地我哋嗰個電公仔箱，不過而家就唔係啦，而家16:9啦， 係嘛，咁啦，喺好多建築上面咧，你會見到呢個比例嘅喎。 哦，最出名應該係咩啦？ 就係巴特龍神殿啊。 哦，當然啦。 係啦，咁呢個應該即係話喺西方嚟講就係古希臘人發現啦。但係其實除咗古希臘人，仲有冇第二個民族發現個黃金比例呢？真係唔係好知咗，我呢個又未睇喎。 係咯，講，但係咧，你 可能佢哋用咗都唔知 道，用咗都唔知嘅。其實咧，因為其實好順眼嘅一個比例。 係咯，係咯，係咯。 同埋咧， 好神奇嘅真係。 你會拆翻散佢嚟睇咧，即係譬如你一個建築面咧，而家你譬如喺維基或者喺 Google 你打 Golden Proportion， 係 佢睇 image 咧，你會出現好多好多 image。有啲屋嘅立面咧，佢已經會幫你擺 set 咗。 係 個 Golden Proportion 係佢係點樣分出嚟嘅？咁其實好奇妙喎！有嗰陣時係咪真係咁認真去用呢個方法去 project 佢成個平面咧？未必嘅，但係出到嚟就係合理嘅。 即係佢潛意識，你已經用咗呢個黃金比例啦。以前啲建築師 可以咁講，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係專登咁嘅。 係， 因為咧佢即係等於一把尺咁啫嘛。你用尺寸去計，咁你永遠都係。即係會 fit 嗰個數噶嘛，即係好似譬如你入買一間新屋，佢嗰間最細嗰間房，即係而家有啲好 離曬譜啦， 細嗰房，佢唔會五尺十噶，佢一定六尺噶，因為俾你等張牀。 梗係咯，哇， 即 係 其實一個 scale 嚟嘅， 係 一個比例尺嚟嘅，其實一個咁以往都係一路都係用緊一啲咁樣嘅，即係embed 咗，即係已經係入咗喺個設計師入面嗰個比例嘅。即係譬如我而家你叫我喂何為順眼，我唔會畫一嚿嘢咧係即係四比五啊，即係。而家啲電視就16:9啊， 係啊係啊， 咁其實因為個眼睛嘅關係啫，你即係每隻眼嗰個角度活咗，咁所以就咁樣佢覺得好似大銀幕咁樣啫。咁但係點解電視以前係4:3？ 4:3 或者你有冇一個見解？ 唔知啊，冇啊，唔知點解佢設計4:3㗎？係 啦，咁其實又係即係高即係 golden proportion 嚟嘅喎， 接近 係 係 not exact 喎，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有時會睇翻。 咁嗱，要我哋咁睇咧，照近雅典嗰個巴特龍神殿咧，咁佢哋就唔係撞彩嘅，其實佢哋專登 嘅 喎， 係嘅，係 專登嘅喎， 係嘅。即係嗱，而家你唔好講 golden proportion 先啦，你講翻中國嘅建築啊， 係 嚇，你睇翻譬如呢個怡和院，咁咧佢其實你睇翻個 plan 咧，其實都係接近㗎喎。 哦，真係哦，我呢個唔知啊。 即係你睇返佢一啲柱網嘅佈局啊，或者你睇返紫禁城嘅最大嗰個中間嗰座啦，我唔記得叫咩。咁呢都係比例上呢都係似嘅。都係似嘅。 冇錯。 但係呢佢就有唔同嘅 order 咁解啫。order 就我頭先都提過啦，就一個秩序。咁佢就係因為有啲迷信嘢啦，就九條柱啊，嗰啲咁嘅比例啊，咁樣嚇。咁你 even 佢啲大門上面咪好多釘嘅，都係九粒成 幾粒咁樣啦。 咁你都係全部用九嚟，即係其實有啲迷信嘢嚟嘅，即 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只九啊，長九啊，咁嘅意思啦。咁其實嚟嚟去去咧，你睇到即係成幾千年咧，都係。用 個 不斷係用翻呢個 嘅 咁嗱好啦，咁講曬即係潛意識，我哋有呢種咁樣嘅概念，有一種咁嘅比例喺入面咧，咁我哋就會走到入去就去講做建築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我哋喺好多嘅建築入面咧，你會雖然佢冇特登係嗰樣嘢嚇，譬如好奇怪嘅喎，即係你會。行到去入去任何一個西方建築，所有嘢，甚至一張咖啡台， 係 嚇，有一張一幅畫， 嚇， 一個魚缸，其實全部即係除非佢係一個 linear 嘅 design 啦，咁但係都係會用呢個比例去做一個初型先，初型先嘅，咁然後甚至係一個腰果型嘅一張台。感覺，腰果型一張台， 又冇諗起喎。哦，原來佢都係 within 一個 golden proportion 入邊一個長方形， 係就包住嗰個腰果型， 冇錯啦。 係冇諗過，係 啊。咁先合比例，係啊。即係如果唔係咧，你就覺得哇，硬係好似嗱，好似譬如而家我哋而家 外 邊呢張台咧，其實唔啱比例。但我哋有個 function 嘅需要， 係功能上嘅需要， 功能需要啊。但你睇落去，你唔會喺屋企有張咁嘅嘢喺。 喺度噶嘛。 係喎，即係覺得唔係家居嘅。 係啊，係啊，即係係 你唔講啊？ 喺 function 上面係。 係係係係係。 咁所以咧，其實呢嘢咧，我今日想講嘅原因咧，就係希望大家咧，即係有呢方面嘅概念咧，去再睇翻而家出面市面嘅建築啦，係嘛？咁佢點樣去即係你會覺得佢叫靚啊？咩叫做純眼啊？任何嘢其實都係。原出翻我頭先講嘅幾樣嘢。 喂，大家又忍唔住啦！你話講而家即係你出去睇下現代啲建築咧，就係話有某啲人咧，包括好著名嘅一次就係呢個嚇查爾斯王子啦。不過而家講幾十年前啦嚇，佢好似係1984年嘅時期啦，喺一個宴會上面佢發表，唔知係咪宴會咧，總之係一個即係 function 上一個發表嗰邊演說，嗰邊演說咧就猛烈咁抨擊當時英國個建築界咧，就話我哋而家起嗰啲嘢咧，即係講80年代中啊嚇，哇係好醜樣嘅，係啦，即係甚至話係冇靈魂嘅。咁其實講真咧，佢引發起好大嘅爭議啦嚇，建築界就話你係邊個啫？你又唔係專業建築師，雖然啊查爾斯王子就都係啊有藝術修養，識得畫畫係嘛，咁但係好似咧到而家為止，喂眨下眼啱30年啦嚇，咁30年嚟咧其實都係有類似嘅爭議嘅，係咪即係話而家我哋啲現代建築咧其實越嚟越差咧咁？ 我又唔覺得係嘅，係嚇，因為但係而家咧，你而家問翻我最近。呢段時間嘅係究竟係啲咩 style 啊？ 係 究竟係一啲乜嘢嘅 movement 啊？我真係唔識講，我真係唔識講，即係究竟而家係一個咩年代咧？即係建築係一個年代，我就覺得係一個 有少復古咁喎。 復古 revival 就 有冇啊？ 有㗎啦，即係我哋叫做咩？叫做呢個historic。design revival 咁樣嘅 movement 咧 ，even 咧喺 early 19th century 都有嘅， 都有，係啦， 有嘅，即係將一啲舊嘅嘢做翻出嚟咁樣。咁但係而家咧，我就覺得係一個即係technology 嘅年代咯，即係用技術建築技術，因為所有嘅建築嘢咧都係即係樓又好，都係用。電腦去 generate 出嚟， 係而家， 所以佢有啲 form 咧，其實以前咧係真係諗唔到出嚟， 係，亦都做唔到啦。 除咗膠地嗰啲咁嘅人咯， 係， 咁有幾多個咁嘅膠地咧，係嘛？咁但係而家嗰啲 form 咧，其實真係你要係有一個好高嘅 calculation， 運算，然後佢先做到嗰啲咁嘅 shape， 而係力學係。是 OK 的 是 OK 的 是啦咁所以呢我真係唔識講而家係咩年代但係你話即係好似最近譬如你睇返呢個Poly U 撒哈下啲嘅一座 係喎成隻船咁樣㗎嘛 係啦 係我去過啦 咁嗰啲 form 呢其實都係電腦 generate 出嚟 係 我咁講咁但係以前點解可能都諗到呢咁嘅形態喎但係點解唔做呢點解唔做呢就因為呢其實有好多technology 上面嘅嘢呢係要顧及。即係每一座而家任何嘅 building 呢其實呢即係又講返一啲 basic 嘅嘢呢頭先我哋都講過柱網以前好窄嘅 係 而家可以好闊 可以好闊 就係因為技術 係啦 做咗一個 improvement 啦。咁而家以前啲樓冇冷氣㗎喎係咪咁要高樓底囉係咪咁而家有好多樓點解得8尺幾樓底 係囉 因為佢有冷氣嘛通風搞得點mechanical ventilation。 但係而家就話要環保就 點解有啲房有啲廁所係冇窗嘅呢 因為抽氣扇㗎嘛。 係啦即係有個 mechanical ventilation。 係啦。以前就臭死啦一定臭死啦大件事啦。 大件事啦。咁所以呢其實呢 technology 呢係 make 一個好即係重要嘅一 part， 冇錯。 嚇，譬如有 lift 啦，咁你可以起到幾廿層。 咁係啦，以前啲舊樓喎，哇6層樓啊，行死你啊，真 係。即係你但係咧，我就好 appreciate 以前嗰啲咁嘅即係高樓底嘅設計。 係啊，真 係 啊， 你去翻一間舊嘅學校啊，點解佢 舒服好多？ 點解10幾層，唔係10幾尺高樓底咧？因為佢要通風啊嘛。嚇，上面有把細細嘅風扇轉下轉下，已經係好涼啦。而家新嘅班房係點㗎？ 最多咪九尺樓底係嘛？ 就算唔好講話舒唔舒服，即係一個壓迫感都好大好多。 係啦，同埋仲有啊，嗱，即係咁講啦，一方面就係因為你嗰、那個有冷氣呢樣嘢啦，第二方面就係要賺到盡啊嘛。 唉，冇錯，唔係同埋喺個城市規劃入邊咧，亦都有好多限制。 係， 即係譬如話，我只可以俾你起咁高 地積比例啊，咁所以你要起多一層，你咪要每層都矮啲咯。 冇錯啦，咁就佢要炒到盡咯。 係啦，冇錯啦， 佢就要用呢咁嘅方法啦。 係咪其實？歐美、啊、本來的算盤就是說，喂，你克里米亞獨立，大家都相安無事，不是的，人家用兩日時間就已經搞定了俄羅斯和克里米亞簽訂條約，隨時克里米亞會加入俄羅斯聯邦，到時俄羅斯就大條道理、啊、去派軍隊是注入克里米亞，到時就即係叫做食咗入口嘅嘢咧，係唔會拎翻出嚟。今次如果俾俄羅斯食咗克里米亞，而完全冇任何後果嘅話咧，俄羅斯將會喺佢嘅邊境上高咧諸多動作，肆無忌憚。 通向環球時事之門，真正言論門常開，逢星期二晚10點，劉家雄、徐意門。